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入到11特辑。在这4天的节目里面，每一天节目的前半段，我都集合了我们从8月底到9月份，大家在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点的歌曲，以及留下的心情故事。在第一个板块呢，我们会来回顾一下这部分节目，带着大家在假期的生活里面再一次听听歌，听听故事。在节目的后半段，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旅行自媒体达人，为我们推荐一些京郊或者是自驾比较近，1到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旅行的目的地民宿推荐，还有呢就是北京城里或者同样也是京郊附近一些城市的美食推荐。所以这个假期你都安排好了吗？准备好这4天跟我一起来听歌，我们舒缓心情，还有听听美食和民宿的推荐了吗？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通过微博来告诉我。虽然我们11的特辑呢不是直播，但是我依然会在微博上看到大家的留言，跟大家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期。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11特别节目第一期。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雅艾乐吉豆豆。很久没有来节目当中互动了。对啊，你之前铁粉没有挂上是吗？还是又消失了？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没有时间互动，想听一首江湖怪咖。其实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怪咖，就喜欢这种什么都无所谓的劲儿。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你不应该点最后你留言的这一句歌词的那首歌吗？好了，你想听的江湖怪咖呢，因为它是一首新歌，在某音上也很火，对吧？当然这些都是我把这首歌放到平台上面才刚刚了解到的。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江湖怪咖了。不管是因为很忙碌没有时间来互动，还是说自己内心非常的向往这样的一个无所谓的感觉，这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份成长，对吧？我们在很年轻或者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意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在意老师是不是喜欢我，在意这一次考试有没有考好。但其实我们越长越大，见到的世界越来越大，懂得道理越来越多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真的无所谓了，而是我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去对抗可能让我内心觉得有一些不安，然后给内心带来一些局促感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这是我们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希望你可以真的如歌中唱的那样，尽快的做到你心里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首先来听这首有一点点戏曲氛围的江湖怪咖。互动的方式可以到微博来找我，搜索主持人江夏。 小小雨微微亮，灯影摇晃，极限促进声声响浪呀， 下，也罢就也罢，一壶酒饮下，转身却难觅心中那个他。在江湖一怪咖，拼命天下，沾尽落差老酒解心乏。天不怕地不怕，仙衣跨龙马，千条万只蛙，遥遥向天涯。谁知不言落平沙，踏歌而行这桃花，醉雨下恰似雾，散不清年华。谁羡鸳鸣东篱下，排遍栏杆柳树马，是霜花谁谁听，雨下更独笑生花。江湖一怪咖，披靡天下，沾尽落差老酒解心乏。天不怕地不怕，仙衣跨龙马，千条万只蛙，遥遥向天涯。谁知不言落平沙，踏歌而行这桃花，醉雨下恰似雾，算不清年华。谁羡鸳鸣东篱下，平沙踏歌而行这桃花，醉雨下恰似雾，算不清年华。谁羡鸳鸣东篱下，排遍栏杆柳树马，是霜花沾水汀，雨下更独笑生花。谁知不言落平沙，踏歌而行这桃花，醉雨下恰似雾，算不清年华。谁羡鸳鸣东篱下， 刚才这首《江湖怪咖》确实也唱出了，我觉得他在某音上比较火，也是因为除了比较有特色之外啊，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就像吉豆豆说的那样，也希望自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确实是生活和时间带给我们的一份底气。哎，你到了，时间到了，然后我们很多生活的阅历积攒的量变到质变了，真的有一天你就会有底气说，好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怪咖，不一样的烟火，对吗？此刻听歌的各位听众，如果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想要一起来聊天，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是真的很久都没有听到了，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惊喜，说很好的将传统的民歌和现代的编曲的方式啊，创作的方式融合在了一块儿，是来自于呆呆小熊想要听到的。他说想要听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我帮你选的也是曾经他跟李谷一老师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啊，《浏阳河2008》。在冬奥会即将到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开始在怀念2008，不知道那一年小熊你在怀念什么呢？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愿意去感受生活的人，祝福大家都能够体验生活带来的一切美好。这个《浏阳河2008》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会发现，我们刚才听的一首歌和这首歌很好的呼应起来了，这都是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也像小熊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一体验。 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楼到湘江。那是那一年深的夏天， 那只小手学会了告别，也剩下明天。一首歌是一条河，流过寂寞，流入梦，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也用于不同我。心愿回家路上，妈妈的目光，听你唱过浏阳河，奔过了几道弯，勾起多少惆怅与多少希望在心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李谷一《浏阳河2008》。好，接下来为方然同学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木子同学。他说在聊天当中呢，得知姐姐身体欠佳，想对姐姐说，生病不可怕，只要有信念在，康复不是梦，来日展宏图。把病魔看作是挑战，把信念当作是武器，加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祝早日康复。也谢谢你在对抗病毒的一线来点这首歌。我也觉得因为有你们医护人员在，抗疫成功的阳光就会在风雨之后了。 干得太痛，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护，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 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 前半段特别节目的听歌回顾到这儿就结束了，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连线旅行自媒体达人鲁树懒，请他来给我们推荐京郊好的去处还有美食。如果你也想做做功课，说怎么样可以去到，我们请树懒提前给我们发了微博的图片还有一些文字的介绍，大家呢可以到微博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微博内容，然后有什么想跟他来交流的，都可以通过我转发的这条微博直接找到我们达人自己，去私信他或者给他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要连线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旅行自媒体达人鲁树懒，欢迎树懒。 大家好，我是树懒，又见面啦。 对，十一假期真的是开心啊，大家肯定在十一之前做了一些的功课，觉得说哇七天，甚至有的人拼假哈，据说可以拼出八九天十天的样子，说我得好好的玩一玩。但是有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像我这样的，我就属于没有太多规划， 太忙了。 对，或者是我也不是忙，就是懒，单纯的懒，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啊，树懒。哎，就想着说，要不然，假期中间我再看看吧。然后，比方说这个游园的指数啊，然后哪个景区，看着人好像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这个区域。最近可能有个促销，这个酒店不错什么的，就说走就走了。我觉得有可能，我是属于这一类啊，所以呢，我揣测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就想请树懒在假期的中间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说，我最近吃过这儿，住过这儿，我觉得还不错，也很适合短途说走就走的目的地。那今天你想给我们推荐哪儿呢？ 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推荐几个，大概车程可能一个半到三个小时之间吧，就是你可以当天往返，然后呢，你也可以比如说住个一晚两晚都是可以的，这样的一个京郊好去处。 太好了，这个说走就走啊，很适合，而且呢也不会太耽误行程。你说我，如果这个假期中间去，可能最后还能够腾出两三天的时间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 七天的长旅行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现在又不能就是 出国，那可能真的如果国内安排一个七八天的旅行，我觉得也挺折腾，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选择自驾。那今天我们推荐自驾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这个就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对吧？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车上忍受太久的时间。 嗯，很适合亲子出行。那我第一个呢，就特别想推荐我最近刚刚体验过，真的是刚刚体验过，然后特别喜欢的一个露营体验。今年露营特别火，你发现了吗？ 嗯，真的，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的家庭都是好像逢周末就是在露营或者露营的路上。 对，感觉好像去年是野餐特别火，你打开朋友圈好像大家都去野餐了。 野餐，对对对。 对，然后今年一下呢，露营就变得特别火。其实露营一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活动，然后感觉今年好像被普及了。其实说起来，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露营呢，也是我的第二次正式的露营。第一次是在海边沙滩露营。 这一次呢？ 对，然后这个呢，我要推荐的，它是在怀柔的慕田玉长城景区附近。 这个确实就属于，自驾也很近，然后呢，又可以紧跟时尚的潮流，让大家可以享受到露营的乐趣。你推荐它的理由是？ 第一呢，就是它很适合我们大部分没有露营经验的人，因为可能我们想去露营啊，又不知道去哪儿。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装备，然后你为了这么一次露营，然后把这个家伙事儿全都备全呢，其实啊，就先不说费钱不费钱，就等你备全，可能十一已经过去了。 真的，我最近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可能是知道我懒啊，觉得说走就走的话也最多就是一两天。确实有朋友提出来说，要不然我们去露营或者是野餐，然后我当时我就眉头一皱，我就觉得要买很多的东西，而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大概率也不太会周周月月都去露营，但是你买了这些东西就堆在家里了，这个是我有点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营地它是比较齐全，你不太需要自己买很多东西。 对，其实现在京郊有挺多这样的露营社区的，就是它的帐篷是现成的，然后它可能也有很多的，比如说野炊的工具啊，野餐的工具全都准备好了，你就自己去就行，什么都不用带。 这个太好了， 就特别方便。对， 它在 然后 慕田峪长城附近是吗？ 对，具体的地址回头你可以留言给大家。 对 对 对， 它是在慕田峪景区附近，然后导航的话是叫向果露营社区。 就你之前很最近去体验的这样一个，它的密度高吗？就是说去的人多吗？需要提前很多预约还是怎么样？ 十一期间我觉得还是需要问一下，因为它现在肯定不是最爆满的时期，夏天肯定是最爆满的嘛。但是我是中秋前去的。我是中秋前去的，那个时候刚好不是节假日嘛，所以就非常松散，然后体验非常的，感觉自己有一点像包场，但是其实是有其他游客的。但是因为呢，它的这个环境是那种被群山包围，然后有一个大概2000平的大草坪，然后它的面积非常大嘛，又是一个纯天然的环境，所以其实哪怕我觉得它住满，应该也不是密度很大的那种。 明白啊。这个今天我看到你微博的图片，我真的很想去，但前提是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没有爆满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很跟大自然很亲近，第二就是它整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格调或者是整个的配色还是很小清新的耶。 对，是很森系很文艺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它的帐篷有很多种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比我们自己拿设备去露营，会有一个更大的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体验不同的帐篷种类。比如说你住宿的时候，它用于住宿的大概是那种叫魔法森林帐篷和那种金字塔三角形的帐篷。然后呢，它还有很多就是你可以去下午茶或者是去烧烤的那种三角形的小帐篷，好几排。然后同时，如果你人很多，好比说你是几家相约呢，它又有那种很长的那种长桌帐篷，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一次性体验到很多不同的帐篷，然后就可以把你这个露营的心愿啊实现的这个圆圆满满的。 哎，对，这个搭帐篷这事儿也是我看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露营第一个难点，就是一去了以后就是好像家里的男性就开始琢磨说，哎，这个是怎么织啊，然后就看说明书呀，然后就要把它织得很漂亮啊，或者是短时间内搞定这件事情还是得有经验。但这个露营营地的话，因为它就在那儿嘛，所以你就省去了说大家一起搭帐篷体力感觉已经付出了一大半了，然后就只能歇下来的感觉。嗯，好，舒兰有提前给我们一些图片，那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一看。哎，如果这个露营社区你很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遵循他给大家留下的一些文字的线索，或者是直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告诉大家具体的位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来看图，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虽说这个露营吧，它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要自己动手做，但是我们不是新手小白嘛，对吧？ 嗯，对。 嗯，如果我们有这个现成的帐篷可以住，然后这个自然环境也给你规划的非常的合理，你只要去哎领到你的炊具，领到你的下午茶的餐品，哎，你就把它摆好码好，直接拍照就可以了。等到吃晚餐的时候呢，这边是自助烧烤，然后也都是现成的各种食材呀，然后各种器具，你就自己动手烤一下就好了。 哦，它这个自助餐就是食材是多少钱一位自取，只不过说你要把它弄熟自己吃而已。 对对对对对，你做还是要自己做的，因为没说这个露营啊，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露营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野味儿。 对对， 你要是什么都坐享其成，那跟住酒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哎，一定要有一点点的是自己动手的部分，帐篷都不搭了，还不自己烤个肉吗？ 对呀， 这个露营营地橡果是吧？就是方向的橡，果实的果， 方向的对橡果，它也是一个新开的营地，所以它的帐篷都很新，然后它的设施也很新，对，就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比较注重拍照环境的人。 嗯，太适合我了。但是我看你的图片里面也会有这个下午茶的部分，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用一定要住在那儿的。 对，你也可以不住， 嗯， 你也可以当天往返，但是我觉得住一下还挺好的，因为再晚你再想住可能真的就有点过于冷了。北方的这个天气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露营最好季节的尾巴，过完十一之后就有点儿，其实也能住，对于那些露营达人来说。但还是说回来，因为我们都是新手小白嘛，所以你想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的话，可能这也许是你今年最后一次能够露营过夜的机会了。 嗯，能够在北京周边，确实。 对对， 我刚才就是想问你，我之前看到某个综艺节目里边啊，当然他们是早一点点，可能快进入夏天的时候去新疆那边露营，就是白天吧，你看着大太阳就是特别暖和很热，然后到了晚上呢就是各种羽绒服上阵。当然可能在北京周边不至于，但现在因为你大概也是立秋之后才去的嘛， 对吧，晚上大概会冷成什么样啊？ 在这儿呢，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我那一次真的是有一个血泪的教训，就是其实白天帐篷里是非常暖和的，尤其是晴天的时候，甚至里面会有点热。 嗯， 对。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它其实就开始有潮气了嘛，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帐篷的那些小天窗，然后包括它的那个门帘儿，全都把它给封闭好，所以它其实是能把那个温度能包裹在里面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我们就特别兴奋啊，你看第一次露营，第一次住帐篷特别开心，然后就出去玩去了。结果等到晚上回来，帐篷里其实比外面还稍微要凉一点，可能是因为它把那个潮气稍微的给围在里面了。但是因为这个营地它的帐篷里是配有那种暖风机的暖被机，所以呢我们就赶紧把帘子都放下来，然后把被子全都暖一暖，然后很快其实空气就暖起来了。 嗯，就是如果大家决定在那儿过夜的话，要考虑到这个温差，提前的关好窗户啊什么的，做一个保温的作用。 对对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提前要做好一些保温措施， 然后那个冷的那个感受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十一的北京嘛，它晚上再冷也不会到天寒地冻这种级别。 那是要穿薄羽绒了吗？ 可以带着薄羽绒，但是我觉得带毛衣和厚外套就应该是够的，应该是够的。 就看你晚上想不想继续的在露天活动，然后 对 什么时候回到帐篷里。 是不是还想要看一个日出之类的？ 看日出。好的，这个确实是考验体力的时候到了，但是你已经积蓄了不用扎帐篷的体力，大概率呢还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这一个部分它整个营地里面有专门为小朋友来设置的活动区域是吗？ 对，它还有一个儿童乐园，然后儿童乐园的面积也很大，有各种小朋友喜欢的那种滑梯，很多组。我跟朋友，我们也都是带孩子去的嘛，简直了，玩疯了。他们现在也都5岁多了嘛，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你远远看着就行。然后我们就特别享受在帐篷里，点着下午茶呀，然后到了晚上烧烤呀，然后孩子们就在周围玩，然后你就觉得哇，感觉好像又恢复自由了， 又惬意了，恢复了单身跟朋友聚会的感觉啊。然后孩子又保证他的安全就可以了。 对， 那最后一个可能是我这个有一点点轻微洁癖的人要提问的，就是我们住帐篷嘛，那这个洗漱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洗漱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所有的露营营地都应该都会存在这样一点点小小的不足，就是它的卫生间和它的淋浴间可能都是那种公共的，它可能不是说我每个帐篷都给你配一个。 它是在集中的一片区域。 对，是在集中的一片区域，然后确实呢是比较干净的，但是可能在这一点上就不如住酒店那么的方便了，毕竟我们是在野外嘛。 明白。 但是干净的，只是有一点点距离。 好，因为它也比较新，对吧？整个营地，然后它的设施什么的，包括帐篷在内，都是比较新、比较干净的。这一点还是挺适合年轻的朋友去体验一下。好，这是营地的部分。今天有特别的餐厅要给我们推荐吗？ 今天呢，我也想推荐一个，就是非常有南法氛围的一个法餐厅。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十一想要去体验的餐厅呢，可能是需要有那么一点点度假氛围的。这个餐厅它其实是福楼新开的一个专门的户外花园餐厅。福楼就是一个比较老字号的法餐厅嘛，在北京。那其实本身它开了好多个不同系列的餐厅，出品的美食肯定都是比较标准的那种法餐。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真的环境特别推荐的，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不想远走，但是呢我又有想有一点不一样的度假的感觉，那你就可以下午早一点去这里，然后晚上呢在这边吃一顿法式炭烤大餐，也是挺美好的。 这个异域风情的感觉确实就很适合度假了，尤其是现在大家不能够远行的前提之下，如果这个风格拿捏了，就会让人很期待。 对，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发朋友圈，因为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南法的那种蓝色的比较异域风情的地板，然后配着纯白色的那种拱门，然后又是一个大花园，而且它花园里的植物都是那种有一点偏海边的热带植物的那种，比如说像什么棕榈树啊、鸡蛋花呀，那种就是很有那种热带氛围的感觉。 棕榈树、鸡蛋花，就瞬间就度假了呀，不知道为什么，就热带植物就给人一种度假感。 对，就你一定要穿得美美的，然后预留好拍照的时间，早一点去餐厅。而且那边福楼前面还有有一大片草坪，天气好的时候那边会有秋千，小朋友可以在那玩，然后大人可以在那拍拍照。就还是挺美好的一个体验。 它这个位置大概是在 霄云路。 那我明白了，就是它整个的风格会比较的异域和开阔，你刚才提到那个草坪 对吧，又是一个可以遛娃的地方，真的对于假期父母的心愿可能就是小朋友也有一个 自己很开心的空间，然后可以自由自在，然后家长呢也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假期。 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很多商家感觉也非常懂我们这些拍照的心情，他这家的餐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他很多都是那种特别有仪式感的。 嗯， 比如说他们家的饮品叫水果盛宴，是一个大概1.5升的一个玻璃容器，非常漂亮，然后一打开就会有烟雾升起来的那种自带仙女氛围感。 嗯 嗯，然后又很漂亮，它的那个里面放了很多的热带水果，然后那个颜色就让你觉得已经很度假了 啊，完全懂了我们这些想拍照人的心情。 嗯，对， 消费者心理拿捏的准准的。这个它应该还比较火对吧，肯定是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现场去排队的。 嗯，应该是要提前预定一下比较稳妥。 嗯， 尤其是像在11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好。哎呀，这两个地方都好适合拍照，然后也 适合 大家发圈儿。 对， 假装在国外，然后呢真实的在度假，哇，这个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好，那明天请树懒继续为我们推荐这样的比较好的，离北京也比较近，自驾1小时到3个小时之内的好的去处和餐厅。啊，明天再连线喽。 好的，明天见。嗯，拜拜。 谢谢树懒。那今天的乐享下午茶11特别节目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依然是先跟大家一块儿来听歌听故事，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的跟树懒连线，请他继续给我们推荐民宿和美食，明天见。 夕阳西山光，独自下午茶，泡沫慢慢化，寂寞在发芽，不再小吃火烧，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泡沫慢慢化。 总有一些人负重前行，风雨都不改变那一份执着，山是你的骨骼，水是你的魂魄，坚守初心，岁月都记得，记得。 来表白，冷峻的脸庞都笑颜逐开，当兵的个个就是那么帅，来来来来我们吼起来，吼起来吼住咱心中的喜爱，跳动的青春都轻松的节拍，当兵的个个就是那么帅， 想当看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